家去，沿路四周空荡，闭眼困倦念容，其实内心太迷惘。车中收音机只播出一些伤感歌曲，瞬息之间像冰块一般冷漠。看镜里影照，难道让之不妙？分针偏差不少，时日像不再动摇。不懂分清楚起跌高低得失的感觉，只知这种是因心中感到寂寞，不能退避。冷暖世态，每次我也会想逃避，但是当中的喜与悲，令我懂得珍惜未来。我怕太冷，每次看到爱不存在，中太难耐，但到底不可变改，谁人能做我主宰？看镜里影照，像不再动摇，不懂分清楚起跌高低得失的感觉，只知这种是因心中感到寂寞。中太